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一剧之本，今晚为大家主持的有我冯杰，亦都有施淑婷饺子的，同埋我哋今日的主持胡海辉胡老师。 你好 ，Hello！ 今日胡老师咧带俾我哋嘅一套嘅剧本咧，就是我哋都青春嘅，咁但系呢套戏 青春， 即刻怀缅紧呢啲青春嘅感觉。咁啊，呢度最青春就系饺子啦。咁啊，咁点解突然之间对于青春咁多怀缅咧？就系今次呢一套剧嘅剧本名啊，就叫做《青春的觉醒》啊，英文名就叫做《Spring Awakening》，一个德国嘅剧本嚟嘅。咁个编剧咧就系 Frank Wedekin， 咁就系一个德国嘅剧作家啦，咁我哋睇嘅剧本咧就系由周伟强同埋胡海辉，即系胡老师咧翻译嘅剧本嚟嘅。 依套戏睇完嘅感觉就当然系好青春啦，同埋咧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佢系有啲灰色黑色嘅感觉嘅，其实睇完系有啲阴沉。虽然啊个戏名好似好春天啊，会联想起啊一啲花草树木啊，但系其实我睇完之后系沉着咗嘅，个人系会觉得好啊。好多压抑喺里面嘅。咁其实呢个剧本呢係1891年写起㗎啦。咁其实佢係讲緊百几年前嘅德国小镇。咁佢里面呢有好多一啲嘅好敏感嘅题材啦。譬如有一啲性侵啊、性虐待啊等等嘅场景嘅。咁喺当时呢其实係令到嗰个作品係有一段时间冇办法公演嘅。终于呢去到1906年呢先至可以首演啦。 但係佢1906年首演嗰版本呢都系一个删剪版嚟嘅。洁净版嚟嘅。佢真系成个戏能够就好似个剧作家所写咁样原原本本写咧，其实去到1960几年先至能够成个戏原原本本咁样写。佢中间有啲场面，头先你讲2006年个删剪版啦，然之后跟住10几年嘅时候都再做过嘅，咁但系都系一个洁净版嘅，有啲场面系佢揾方法系洁净咗嘅。咁我谂一间详细再讲个内容嘅时候，可以又讲下边啲场面佢点样洁净法咧？咁样去， 因为我谂以我哋今日嘅尺度嚟去评价呢个戏咧，就冇乜嘢特别需要去即系删剪或者咩嘅。 对我嚟讲，嗰啲场面其实都写得好隐晦，同埋好有诗意噶啦。 系咪有诗意？ 今时今日就计啦，但系当年你讲紧。百几年前，就系像德国嘅社会啦，系其实都系一个即系佢本身都系一个压抑嘅社会，咁先至会射到个咩啫？咁所以对佢哋嚟讲系唔容易嘅，其实写得出一个咁样嘅戏。 因为我睇翻一啲资料咧，就系讲到今次呢一个剧本咧，系一个即系所谓系表现主义嘅一个经典剧本。咁我就想趁呢个机会问下胡老师啦。表现主义系啲乜嘢嚟嘅咧？ 其实系讲紧英文就 expressionism 啦。咁其实系讲紧西方特别响大概1910年代至到2000年代之间啦，响德国好流行嘅一个风格嚟嘅。咁基本上唔止系舞台剧嘅，其实嗰阵时成个德国咧电影会有啦，绘画亦都会有啦。电影上面一个好出名嘅例子就系。一套戏叫《大都会》（Metropolis）， 德国嘅导演 Fritz Lang 拍嘅，被誉为系好超前嘅一套百几年前拍到嘅一套科幻片嚟嘅。如果你今时今日睇翻，的确都好好睇嘅。虽然佢成套戏系冇对白嘅，咁但系你好佩服哇！百几年前佢拍到套咁嘅戏。另外就绘画上面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画家都系被归类去呢个风格啦。甚至有人话即系我哋熟悉嘅梵高，有人都会咁样去归类佢。佢系某啲画作系好有表现主义嘅色彩嘅。 嘅咁樣。咁當然呢啲就好有爭議啦，即係咪咁樣。咁但係點解會有啲人會話，譬如梵高都係咧？因為其實講緊如果個內容上咧，就係表現主義好多時係講緊人受到壓抑，佢想提出翻或者去質疑翻人究竟係乜嘢咧？因為個時代背景係講緊踏入1900年嗰段時間咧，德國其實經歷咗一個工業化嘅年代啦，咁個城市係急速膨脹啦，個工業好發達啦，咁但係喺工業上面就好多人係受到壓抑啦。譬如我頭先提嗰套大都會嗰套戲咧，一個影像一個畫面係好出名嘅，就係、是、佢一開始嘅時候講，佢其實套戲入邊講兩個世界啦，一個世界就係一個好似天堂咁嘅世界，啲有錢人咧就哇喺個花園嗰度打羽毛球啊，著得好靚咁樣；另一個世界咧就係、是、個地下嘅工人嘅世界。咁頭先講佢有一個好出名嘅畫面，就係講嗰啲工人翻工嘅時候咧，一班人你想像一個群體啦，一齊去向住個工廠，向住佢哋開工嘅地方行。咁但係成班咧好似行屍走肉咁樣嘅，即係好似你想像我哋今朝 金鐘地鐵站嗰啲 地鐵站嗰啲情景，大家佢都係嘅，即係一班人行經過一條隧道行，跟住去搭 lift 入到去 lift 嗰度企定等，咁佢係好明顯描述緊一個工業化嘅社會，一個資本化嘅社會，我哋人性受到壓抑嘅時候嗰種狀態啦，就係講緊話，因為進入1900年嘅時候，個城市咁樣急速發展咧，有啲藝術家就開始會話，究竟我哋人性係乜嘢？我哋受到好多嘢嘅壓抑嘅時候，呢個係內容上面啦。咁佢哋表現出嚟嘅手法，佢哋所採用嘅手法咧。亦都係源於，因為就係去到1900年嘅時候，基本上呢現實主義即係話好似一種影像式嘅去客觀描述呢個世界嗰種方法呢，好似成為咗主流啦。咁永遠都係㗎啦。當一樣嘢成為咗主流嘅時候，就會有人去提出另一啲嘢去嘗試去挑戰佢呀，或者揾另一個途徑啦。咁其中一個有啲人就會覺得，其實唔係㗎喎，我哋肉眼見到個所謂客觀嘅世界係咪真係呢個世界嘅全部呢？咁於是有人會提出另一樣嘢啦，尤其是亦都進入20世紀嘅時候，開始出現咗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啦，心理學有唔同嘅發展啦，當然弗洛伊德係其中一個啦。咁佢哋開始發覺人其實有好多，除咗我哋眼見到肉眼見到嗰樣嘢之外，我哋其實下面有好多嘢嘅喎。咁開始就會有人會覺得，我哋點樣呈現呢啲我哋肉眼見唔到嗰啲嘢咧？咁佢就用另一啲方法去想去呈現啦，而喺表現主義上面咧，佢哋就用咗一種嘅扭曲嘅方法啦，用咗一種變形嘅方法啦，去呈現呢一個主觀嘅世界啦。咁所以點解頭先講話有啲人會覺得梵高都可以歸類去變主義？因為你睇梵高嗰啲畫都係嘅，係咪？佢畫嗰棵樹唔係真係我哋肉眼見到嗰棵樹嚟噶嘛，係經過扭曲嘅一棵樹嚟噶嘛。咁所以簡單嚟講，可以咁界定咯。係。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了解多一啲關於表現主義，都可以即係上網揾一啲，譬如一啲畫作啊，其實都可以睇得到佢同之前嘅主流啦，譬如印象派啊嘅畫去比較翻表現主義嘅畫作，咁就已經見到當中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咁而喺即係戲劇上面，其實表現主義亦都可以即係表達到，譬如編劇啊或者即係啲戲劇工作者佢哋嘅對當時世代嘅一啲嘅諗法或者一啲嘅感覺。咁而今次呢一個劇本啊，《青春的覺醒》咧，究竟個故事內容係點樣嘅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慢慢講啦。 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輝、施淑婷、馮傑。 胡老师都讲到，究竟乜嘢系表现主义啊，或者表现主义嘅起源系点样嚟嘅？咁我哋而家咧就睇下，究竟个剧本其实系讲啲乜嘢咯？咁个戏咧一开场咧就系讲有个女仔叫做 Wendela 啦，同佢妈妈一齐嘅。咁佢妈妈咧就帮佢改紧条裙啦，话你大个女噶啦，条裙咧实在太短啦，你要长啲，着长啲嘅裙啊。咁啊 ，Wendela 就话唔使啦，我中意而家咁样啊，我唔需要咁快着。 条咁长嘅裙嘅，咁样咁就完咗第一场啦。 呢一场其实已经总结咗或者提出咗成个戏嘅好主要嘅主题，就咁睇咧，好似系已经着条裙啫，做乜要做一场咁嘅戏咧？但系因为其实佢最主要嘅矛盾就系话，即系个女成长啦，咁然之后就有好多问题，有好多疑惑啦。咁但系个妈咪咧就唔想佢大啦。咁而妈咪点样去面对佢呢个成长嘅问题咧？你见呢场戏到最后个妈咪系点啊？系咪教个女仔话啊？系咪同佢上一堂正确嘅性知识？唔系噶嘛？佢系点啊？你记唔记得？ 我真系要帮你加长条裙啊！ 佢就系、是、个妈咪就系选择咗，哦，我帮你加长条裙啦、啊，咁样咁即系 加翻啲 lace 落去。 系，如果你一个文学啲嘅角度去解释嘅话，就系、是、佢选择系咩？佢选择冚住佢咯，选择去逃避咯，唔、去面对咯，唔去面对佢呢个长大咯。咁、所以其实呢一场系好重要嘅，就系、是、佢已经其实点出咗成个戏嘅主题啦，主要嘅矛盾啦。虽然佢系讲紧年青人嘅世界，但系其实更加重要嘅系，其实应该系讲紧话成年人点样去对待呢啲年青人嘅成长。 咁而阿 Wendela 佢今年14岁啦，咁而我谂喺呢个剧本入面咧，都有好多嘅一啲年轻人都系弱莫嘅呢一个年纪嘅，咁就包括 Melky 啊，咁阿 Melky 咧就喺第二场嗰度出现啊，同埋佢一班嘅男仔嘅朋友啦，咁就系有阿 Maurice 啦，咁啊同埋有阿 Hans 啊、Ernest 啊等等等等好多个人嘅，咁而喺嗰个时候咧，佢哋就讲到啊，佢哋喺度读紧书啊，有好多功课要交啊，好多嘢做啊。咁而呢个时候就剩翻阿 Melky 同埋阿 Maurice 两个人。咁呢个时候咧，阿 Melky 咧就问咗一个问题，就系话：，唉，我真系想知道到底我哋嚟呢个世界系做乜嘢？即系佢问咗阿 Maurice 呢一个问题。我觉得，诶，点解两个男仔之间倾偈嘅时候，突然之间会讲咗呢样嘢嘅咧？咁然之后佢哋喺度继续讨论好多，譬如关于性啦。咁因为佢哋喺呢个青春期嘅年纪，自不免都会即系对于性有一啲嘅幻想啊。咁而呢个时候都讲到，其实佢哋依家喺呢个状态底下，亦都面对紧佢哋学习上面好大嘅一个难关，就系佢哋要升级。咁升级入面咧，就好似学校就要筛走几个学生嘅，咁啊，大家所以就好努力咁样读书啦。呢、这个时候就见到，诶、佢哋一方面有现实上面佢哋要去奋斗嘅地方啦，另一方面佢哋内心其实有一个好大嘅疑惑喺度啊，对于人生啊，对于未来啊，或者对于即系当时呢一刻究竟自己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咧？大家发梦嘅时候，可能就会梦见好多唔同嘅奇奇怪怪嘅嘢啊，咁样嘅。另外一方面咧，除咗男仔之外咧，即系女仔个方面，即系阿 Wendela 啦，同埋佢嗰啲朋友咧，亦都有类似咁嘅状况，亦都系对于长大啊性嗰方面有好多嘅一啲疑惑喺度嘅。 咁跟住咧 ，Maurice 咧就有啲小事发生咗啦。咁就系、是、对佢嚟讲系一件好大嘅事啊，因为咧佢有得升班啦，佢好开心啦。因为其实佢不嬲成绩咧都系一个边缘状态嘅，咁就好惊俾人踢出校噶嘛。跟住 Maurice 咧就偷睇到自己原来系升到班啦，咁佢好开心啦。咁但系其实佢系试升啦，咁跟住咧就会去咗下一场，就系 Wendela 同 Melky 咧喺森林度相遇，两个单独喺度倾一啲嘅话题啦。阿 Melky 咧就问佢啊，你成日去探啲穷人，你系咩感觉嘅咧？咁啊 Wendela 就同佢讲啊，我觉得好开心咯，做呢啲事情。 Melky 就话你去探啲穷人啊，你以为你真系好人啊，好心啊？其实唔系啊，你都系满足自己嘅欲望啫嘛，你都系觉得自己做好人好叻。好好咁，所以其实你都系满足自己啫嘛，你唔系所谓嗰个好心嘅，你啲人做好事啊，其实都系我嚟满足自己呢一个扮好人呢个心态嘅啫嘛，咁样。阿 Wendela 就觉得，哇！竟然可以咁样谂嘢嘅呢个男仔，好 有啲倾慕佢啦。 哦，真系叻啊！唔怪得佢系叻嘅学生啦。咁样， 同埋呢个位咧，阿 Wendela 有一个好奇怪嘅一个 要求 啊，就系话，我从来未试过俾人打噶，因为佢身边有啲朋友就话啊，佢爸爸妈妈咧有时就会去喐手打佢啊，可能因为佢哋做错咗一啲嘢啦。但系 Wendela 佢未试过，从细到大咁，而喺呢一刻咧，佢同阿 Melky 两个人喺呢个森林入面。 佢向咗 Melchior 提出，不如你试下打我。Melchior 话你黐线咁样，做咩无啦啦打你？佢话我想试下你打我啦。咁卒之到最后，阿 Melchior 觉得系性情难却底下，佢就真系喐手打咗阿 Vandala。咁而就呢一场就咁完咗。咁而去到之后啦，就去到第二幕啦。咁第二幕嘅时候咧，就见到 Melchior 同埋 Maurice 两个人咧。Maurice 咧就喺度好努力咁样读书，因为佢即系知道自己可以升班咧。咁呢一刻就我咩都唔理，我要俾心机读书啊，读书读书啊。其实佢之前有一场都已经讲过，就话唉、哎，如果我升唔到班，我就一定会自杀死噶啦，唔得啊，因为佢屋企嗰边都会有啲压力俾佢啦。咁所以佢依家知道自己可以试升咧，咁佢亦都趁住呢个机会咧，好好咁样俾心机去读书。跟住咧就话风一转，又讲翻阿 Vandala 嗰边咯。咁阿 Vandala 咧就同佢妈妈咧咁有一次又喺度倾偈啦。然后阿妈妈同佢讲：哎呀，阿姨咧，唔知边个阿姨啦，佢又生咗个小朋友啦。咁咧，因为咧就有只唐娥咁咧嚟咗佢屋企，送咗个仔俾佢，佢又有个小朋友啦。咁阿 Vandala 开始就啊系咩？咁只唐娥喺边度嚟噶？喺窗口飞入嚟啊，定喺烟囱度捐落嚟噶？跟住阿妈妈就诶、哎，你自己走去问下阿姨啦。跟住阿 Vandala 就话：其实我大个女噶啦，我呢啲嘢我唔会信噶啦。究竟点解会有小朋友噶？因为 Vandala 从来都唔知呢样嘢，我諗喺学校啦或者屋企啦，根本就从来都冇同佢讲过点解女人会生小朋友。咁而 Vandala 去到呢个年纪啦，开始懂事啦，佢亦都开始好奇呢样嘢。咁佢就不断咁样去请佢妈妈，你讲俾我听啦，我好想知啊，你将所有嘢讲晒俾我听啦。但系妈妈始终都系知唔意对，知唔意对。跟住好啦，我讲啦。跟住就话当你就好爱一个人啦，咁你就会同佢即係好爱对方啦，咁 你哋就会结婚啦，咁样就会有 BB 㗎啦，就係咁啦，我已经将所有嘢讲咗俾你听㗎啦。 係啦，就係咁样啦。 呢场戏其实好笑嘅，係到个妈咪一路逼到个妈咪埋墙角諗住佢讲啦，咁但係结果喔、哦、原来都系冇讲嘅。 咁啊 Vandala， 我唔知道佢信定唔信啦。 Vandala 就信咗，佢系信咗嘅，应该系、因为喺下一场就交代呢个嘅 Melchior， 咁就又再去森林度，佢哋撞到 喺个干草堆上面咁样嘅，佢哋一齐。 跟住咧，咁啊 Melchior 咧就喺呢个情况咧，就将 Vandala 侮辱咗。 我谂唔系咁讲嘅，都两情相悦嘅。应该咁讲，我谂应该咁讲。嗰场戏佢交代得好暧昧嘅，你见而家吓，即系如果今时今日你话斋，即系喂好暧昧啫，已经冇乜嘢啦。咁但系即系如果粤语残片式嘅拍法咧，应该就系、是、应该个镜头就系会个男仔摸到个女仔嘅心跳，然之后个女仔话你做乜嘢啊？然之后跟住应该个镜头就系两个人应该落咗去瞓低咗落地啊，然之后应该个空镜咁样。跟住就应该影一啲流落花流水咁样嘅，去交代咗佢哋两个系发生咗关系嘅咁样啦。 系啦，咁唔知道阿 Melchior 究竟知唔知道自己做紧呢样嘢系有个咩后果啦？咁但系 Vandala 就一定唔知道噶啦，因为佢妈妈冇同佢讲嘛，学校又冇人同佢讲嘛，咁所以佢系。基本可能佢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添，咁跟住去到下一场咧，就系讲咧，咁阿 Maurice 咧，原来佢嘅考试咧就落地咗，咁所以咧佢就升唔到班，然之后阿 Maurice 就话：，唉，冇啦，我人生完噶啦，跟住佢就准备去自杀嘅，咁然之后佢自杀之前都遇到一个人嘅 ，Bowser 似乎系同佢同年纪，不过系完全另一个类型嘅人啦，即系阿 Maurice、阿 Melchior、阿 Vandala 呢啲就系。乖學生啦，相對地嚇、真係認真地讀書。但係 Elsa 就係另一種嘅，你想象係嗰種會出走咗，會旷課，但係唔知走咗去邊。今時今日嗰啲怪，就我呢個怪呢個字眼都好，嗰啲曳學生啦嚇，咁去中途絕學嗰啲咧，你想象，咁佢走去群埋啲。當時你要講係啲前衛嘅人啦，佢群埋啲畫家啦，群埋嗰啲人噶嘛，係講佢咁 呢個性解放學會嘅一班人， 係 咁聽到呢一個名字都知道係一啲點樣嘅風格嘅一啲朋友啦嚇。 佢亦都好隱晦地交代咗 啊 ，Elsa 走咗 ，Elsa 走咗，跟住阿 Maurice 咧就覺得唉呢個都唔係我嘅世界嚟噶啦咁樣，然之後佢又覺得自己好後悔，哎呀點解我唔跟佢走咧咁樣点解我唔捉住佢咧？咁然之后跟住觉得，唉，都系我都系唔得噶啦。咁然之后跟住佢冇正式讲句去死啦。咁但系因为你要知道当时咧、那个年代。 自殺係大件事嚟， 嗯， 即係係尤其是喺天主教國家，喺德國，亦都後來有一場戲講阿穆里死咗之後，個爸爸都要離棄佢，因為即係喺喪禮上面個爸爸都話你抵你死啊咁樣，即係你睇到係大件事，所以佢更加雖然已經好大膽啦，個劇本入邊佢寫自殺咁，但係佢亦都唔可以好清晰咁樣描述佢上吊啊，或者佢開支槍扮瓜自己唔可以咁樣咯。咁佢比較隱晦地，但係都明顯地睇到阿穆里係選擇咗走上自殺呢條路嘅。 咁跟住去到第三幕啦，一班老師喺度開會啦，就喺度交代 Maurice 過身啦。咁佢哋就啊，有人自殺啊，呢種風氣唔可以揚出去啊。咁一班人喺度開會，咁佢亦都係將呢個責任咧歸咎咗喺Maurice 個朋友 Melchior 嗰度嘅。咁就話佢因為咧寫咗一篇文章係關於性嘅一篇文章，導致到咧Maurice 去自殺嘅，咁所以咧 ，Melchior 就要受到處罰。 咁之後其實老師們啦，連埋個校長咧一齊就召見咗 Melchior 嚟到，咁就話你依家犯咗好多即係道德上面嘅罪啊。咁但係 Melchior 話嚇，我有咩？我有咩冇啊？不如你指出究竟我犯咗啲乜嘢係即係道德入面唔容許啦。咁但係其實校長佢哋就係話得㗎，你唔使講咁多嘢。總之我依家話你有啊有啦，滴佢出去咁啊。咁跟住 Melchior 就俾人滴咗出去啦。當然，咁啊轉個頭就已經去到阿 Maurice 嘅喪禮嗰一場啦 ，Maurice 個爸爸啦，咁就好傷心啦。咁啲校長同埋啲教授就排住隊逐個嚟講：，你個仔真係衰啊！你個仔真係犯咗啲唔能夠原諒嘅嘢㗎啦，你個仔都係衰㗎啦。咁樣即係佢哋唔係安慰緊個爸爸，佢哋輪流不斷咁樣同個爸爸講：，你個仔係冇得救㗎啦，抵死啦！基本上係咁樣講，退到最後個爸爸都話：，既然你自殺啦，咁即係可能喺嗰個年代連。即係自殺都係喺道德上面一件唔容許嘅事。咁 因為天主教嘅國家，即係嗰陣時德國都係天主教嘅國家。天主教即係自殺，你去自己，因為你嘅生命唔係屬於你噶嘛，即係會覺得係上帝噶嘛。咁所以你自殺，你選擇去了結自己生命，其實係好大件事嚟嘅。天主教嚟講，咁但係又講翻轉頭，點解個劇作家決定寫呢個戲咧？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當1890年代嘅時候，其實德國係喺學校嗰度個自殺嗰個氣氛係幾犀利嘅，因為佢哋本身好壓迫啦，即係本身德國嘅學校嘅風氣已經好壓抑啦。然之後佢哋選擇嗰種德國嗰陣時啲學校又唔係話好開導式嘅教學嘅，係好高壓式嘅教學嘅，所以當時係有好多自殺嘅例子。咁而其中一個就係因為Frank Fetkin 個劇作家有個朋友真係自殺咗，即係其中一個原因促使佢點解想寫呢一個戲咧 ，Spring Awakening 咧都係因為咁。 跟住嗰場咧就係Melchior 嘅爸爸媽媽喺度討論啦，咁佢哋嘅討論咧就係送唔送 Melchior 入去懲教所啦。咁一直咧佢媽媽都好抗拒啊，唔得噶，去到嗰啲地方佢會學壞噶，佢唔應該去呢啲地方噶，一直喺度爭持嘅。直至咧 Melchior 嘅爸爸咧去攞咗封信出嚟，嗰封信係咩信呢？就係、是、其實係 Melchior 寫俾 Wendela 嘅一封信，話啊你要等我，你要等我啊，我會負責任噶。就呢封信亦都交代咗，其實佢哋真係有發生過性行為啦。咁然之後Wendela 係有咗 Melchior 嘅BB 嘅。直至呢封信啦，咁 Melchior 媽媽就終於屈服啦。 爸爸媽媽討論到最尾咧，個爸爸係講到個懲教所咧，好似係好好噶，懲教所會教佢一個正確嘅人生噶，走上咗正確嘅道路。然之後跟住一開就係去到懲教所，但係俾我哋睇到嘅咧，就係嗰班人喺度賭錢。可能你就咁睇文本唔覺啊，呢、這個就係佢寫得隱晦嘅。其實係一班男仔喺度自逐，然之後睇下邊個救援。佢哋係賭緊呢樣嘢嘅，咁所以個劇本咁樣拼埋咧，你就好不言而喻地睇到個大人以為擺啲細路仔入去係教你做好人啊，唔係嘅，係越令你越變越壞嘅就可能只係嚇。但係 Melchior 就唔係羣埋呢啲人嘅，佢自己匿埋病埋一角咁樣嘅。咁但係跟住阿 Melchior 就 佢計劃緊究竟 點 樣去 逃走啦， 係啦。跟住就係講翻阿 Wendela 佢同佢媽媽喺屋企啦。咁呢個時候咧，有個醫生嚟睇阿 Wendela， 咁就係話啊，你應該係啲貧血啊咁樣，咁我開啲藥俾你食啦，咁你就會冇事噶啦。咁而醫生就走咗，咁然之後就剩翻阿 Wendela 佢兩母女喺屋企啦。咁阿 Wendela 就話啊，我貧血咩？我好似唔係貧血，我係咪水腫啊？我係咪有啲咩其他事啊？但系妈妈就同佢讲话唔系啊，冇事啊，你系贫血嘅咋？过一阵咧食啲药咧就冇事噶啦。咁然之后咧，咁啊妈妈喺度喊啦。咁但系阿 Wendela 就问：做咩你要喊嘅？咁最后妈妈终于就和盘托出啦，就同阿 Wendela 讲：其实你唔系贫血啊，你系有咗细路仔啊。咁样吓，我有咗细路仔，我点解会有咗细路仔噶？妈妈就唉，我之前一直都冇同你讲啊，真系唉。但阿 Wendela 都唔明，冇可能噶。你话要咩爱，要爱对方，好爱好爱对方先至会有小朋友噶嘛？但系我最爱系你咯，妈妈，我冇其他人爱噶咯，我冇理由有小朋友噶。跟住妈妈知道依家，唉，真系讲咩都冇用啦。总之依家个女就怀咗孕啦，咁得14岁啦，亦都冇爸爸认头啦。咁依家暂时可以话系 佢呢个位又系比较交代得隐晦啲嘅，因为当时堕胎咧唔可以讲出嚟噶嘛，你堕胎又系一个大罪嚟噶嘛，即系咁，所以佢最尾呢场戏最尾嘅时候咧，交代啊有个太太嚟揾你噶啦，嚟睇你噶啦，叫 Schmidt 太太。佢講得好隱晦嘅，舊區嚟嘅 Schmidt 太太。咁但係如果以當時咧，就好清楚知道係指一個嚟幫佢墮胎嘅人咯。點解佢會講舊區嚟咧？其實即係有呢一個 meaning 喺入邊，有呢個意思喺入邊嘅。等於即係你想象，如果個情景係 set 向舊嘅香港嘅話，啊城寨嚟咗個人會嚟探你，咁你就會知道其實係即係佢其實係呢個意思咯，就係、是、一個人嚟幫佢墮胎。但係因為當時唔可以直接講噶嘛，個戲就係大家一路集中喺度講 Fernanda 啊、Maurice 啊、Mackie 啊呢條線係嘅。咁但係其實佢有一條副線嘅，就係、是、一個叫 Hans 嘅男仔。而家之前有一場戲咧，其實我頭先冇交代嘅就係佢匿向廁所嗰度去自續嘅，其實係講緊佢咁對住幅畫喺度自續。咁但係個重點唔係描述佢自續，個重點反而係描述佢自續之後嗰個罪疚感。佢唉，我覺得自己係好衰啊！哎呀，我抵死！其实描述佢嘅罪疚感嘅，因为当时亦都天主教嚟讲，即系一直会觉得，一直会话俾你听，自续系罪嚟噶，系唔啱噶咁样吓。咁、最尾呢场戏其实系讲 Hans 同埋 Ernst 咧两个，其实好明显咧个同性恋者嚟嘅，佢哋吓发展咗个同性恋嘅关系出嚟啦。但系亦都系喺当时嚟讲系不为世俗所接受啦，尤其是一个天主教嘅国家，所以点解会有一场咁嘅戏咧？但系反而就系佢哋呢一种，你见佢个描述咧，到最后咧呢一对同性恋嘅情人咧，好靓嘅，佢描述得啊，我喂你食提子啊，所以就系你睇到即系一个所谓我哋正常嘅，其实阿 Vandela 同阿 Mackie 嗰啲系正常嘅男女异性恋嘅发展，正常嘅情感嚟噶嘛，但系就得唔到一个好嘅结果，好嘅下场。但系你见到呢一对同性恋人就反而，即虽然佢哋系好秘密嘅，佢哋都系秘密两个匿埋咁样，咁但系反而就得到一个纯洁啲比较好嘅下场咯。咁所以点解会有一场咁嘅戏咧？就系我嚟咗一个对比嘅，其实。 咁阿 Melkia 咧，咁佢就成功咁离开咗呢个惩教所啦，咁啊去到一个坟场，跟住竟然见到 Wendela 嘅一个墓碑，咁原来佢已经离开咗啦。上边咧系写住佢系因为贫血而过身嘅。咁跟住咧佢就撞翻 Maurice 佢个朋友啊，咁佢朋友原来已经自杀死咗，咁啊 Maurice 就同佢讲话，死咗之后嘅生活好好噶，好好噶。 换言之，佢见到呢个 Maurice 就系只鬼魂嚟嘅。 系啦，咁 Maurice 同佢讲呢个生活好好，咁但系 Melkia 亦都犹豫紧，同唔同佢一齐走上呢个路程嘅时候咧，咁就有一个戴住 mask 嘅男人突然之间出现咗嘅。呢个男人系咩嚟嘅咧？咁其实到最后都冇清晰咁交代到嘅。咁呢个男人出现咗之后咧，亦都系交代翻，其实 Wendela 佢系因为堕胎咁，所以过身嘅，咁唔系贫血啦。咁佢个朋友 Maurice 亦都良心发现啊，咁都希望 Melkia 可以继续生存啦，唔应该就咁就了结咗个生命嘅，因为其实佢真实嘅感觉，其实佢过身，其实佢都好后悔，佢想继续生存嘅。其实咁，于是咧就劝 Melkia 继续生活啦。最后咧 ，Melkia 就决定 珍惜自己嘅生命，希望活得精彩嘅故事就嚟到呢度完结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嘅節目啦，今晚咧為大家主持嘅咧有馮傑啦，有施淑婷餃子啦， 咦 ，hello hello， 亦都有胡海輝胡老師嘅， 係你好。 咁咧，我哋今日講嘅劇本咧就係《青春的覺醒》啊，《Spring Awakening》係由 Frank Wedekind 啊魏德金德編劇嘅劇本嚟嘅。我哋睇嘅版本咧就係由周偉強同埋胡海輝胡老師咧翻譯嘅版本嚟嘅。 咁我哋講到呢度即係都好諗起有青春歲月啦。點解我哋會翻譯呢？其實就因為我哋讀緊書嘅年代，我仍然系读紧书嘅年代啦。1994、1995年嘅时候，有个老师拣咗嚟做一个学校嘅作品嘅。咁所以而个老师又知我同周伟强都中意做翻译嘅，咁所以就叫我哋帮手翻译咁样嘅。咁所以而家你会见到一个咁嘅版本。 咁但系咧呢一个嘅作品咧，入面交代咗好多人嘅一啲事件啦，亦都好似头先我哋喺故事入面所讲到，其实有好多嘢咧好隐晦地冇好明显咁样去交代咗出嚟。咁呢啲。當然背後亦都有一啲意思，佢唔可以好好咁樣講出嚟。 因為講緊百幾年入面提緊嗰啲咧，頭先講嗰幾個元素，譬如自殺啊，年青人啊墮胎啊，年青人嘅性行為啊呢啲，你睇翻係譬如阿 Vanilla 14歲，其實係未成年嘅性行為嚟嘅。咁呢啲哇大忌啊嘛，到講真，到今時今日你香港呢個社會好似。是比较开明，但是你讲这些东西舞台上面有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容易被接纳，更何况讲了百几年前德国一个天主教为主一个这么压抑的社会。所以刚才讲的话，他虽然是1891年写是不是，但是他实际做其实是去到一几年的时候才，但是那阵时做呢都是一个删减版来的。譬如刚才讲啊 ,Hans 那场自作那场戏是冇咗的，是不见咗的，成场戏是冇咗的。他同埋 Ernst 那场即是好像有啲同性恋意味的场戏，我印象中那个版本都是冇咗的。咁然之后跟住有一场戏啊 ,Vandela 同埋啊 Mackie 啊，即是刚才讲话应该是粤语片式的交代佢哋发生关系嗰场戏，干燥堆嗰场戏咧，响演出嘅时候，我记得嗰阵时佢嘅官方要求话，你呢一场戏咧一定要见唔到嘅。咁你一定要黑晒嘅，淨係聽到你啲台詞嘅啫。咁我記得睇嗰啲資料就係講話，當時 Vedekind 或者個製作單位諗點樣去解決呢，有個解決嘅方法就係將嗰場戲間唔耐之後加啲雷電閃電效果落去。咁你想象加啲閃電效果會點啊？即係你間唔耐會，即係大部分時間黑，但係你間唔耐會閃一閃光一光，咁等你都勉強見到下嗰兩個演員喺度做乜嘢。即係你見到係即係成個戲真係可以完完整整地做到，係去到1960幾年先至係完完整整地做到。就算喺英語嘅世界都係嘅，要去到1960幾年先至真真正正地做到。但係當佢一做之後，呢、這個戲就不斷有重複再被搬演啦。因為其實講緊嗰個題材，講緊年青人面對嘅壓抑啊，講緊成年人點樣去處理年青人啊，呢啲咁嘅題材，其實就算百幾年之後到今日仍然係存在噶嘛，仍然會面對呢啲問題。我記得頭先講話，當我哋演學院做嘅時候咧，第一個原因點解嗰陣時嘅老師揀演學院去做呢套戲咧？因為大部分都年青人啊，我哋就係演學院嘅學生，都係廿歲出頭，啱廿歲咁樣，咁所以佢覺得好啱啦。個戲入邊有好多年青人嘅角色，咁同埋人多啦，即係你作為學院，你可以有幾個有個戲要成動用到成10幾20人嘅戲，咁每個人都有少少戲可以做下，有啲特別嘅戲要做，呢個其中原因啦。 咁頭先我講最記得係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做嘅時候，其中一場戲做完啦，咁然之後跟住當時嘅副校長咧，我仲記得佢睇完之後，佢話啊呢、這個戲真係好啊，估唔到啊百幾年前已經有個咁樣嘅戲出現咗，到今時今日都仲係有呢啲，其實我哋都仲面對緊呢啲問題。咁佢本身係個副校長，我諗佢更加好感受到嗰種即係、就是、你乜嘢為之教育呢，你點樣去教育年青人呢樣嘢呢。咁所以點解呢個戲早幾年喺美國曾經出現嗰個音樂劇版，將佢變成咗音樂劇，搞至你好似聽過啲歌係咪？ 係啊，好好聽噶！我哋喺學校咧上 musical 堂都成日唱， 哦，成日攞呢個 嚟 唱，係啊，因為我諗到今時今日就係你會見。即係咯，仲有佢嘅意思啦，擺喺今時今日呢個位 置。嗯，咁其實佢寫得好隱晦啦，因為我自己都睇就咁睇一次，其實都未必好明嘅，咁都要啊做下資料搜集先知道哦，其實係講緊啲乜嘢嘅。咁啊，依、這個係因為當時嘅環境導致啊要寫得咁隱晦啦。咁我都諗翻起頭先胡老師話，其實呢個劇本係表現主義嘅。咁可唔可以講下點樣表現主義法呢？ 我谂其中一场戏系好明显有呢个表现主义色彩嘅，就系、是、你见佢描述到嗰啲成人嘅世界咧，即系入尤其是头先讲一场嘅老师去开会，点样去决定啊 Mackie 啊，即系当知道阿 Maurice 死咗啦，然之后跟住又发现咗一篇文系阿 Mackie 啊去写俾阿 Maurice 论性交嗰篇文系，其实阿 Mackie 啊应该系即系同学之间去话俾你听系咁样嚟噶，即系嗰啲嘅性交系乜嘢回事咁样嘅一份嘢啦，咁样咁但系嗰啲老师就捉住嗰份嘢嚟到话啊你道德败坏啲堕落，咁嗰场戏你见佢个描写手法就好明显嘅有所谓表现主义色彩，就系、是、第一嗰啲老师咧冚烂啲名咧都古古怪怪嘅，查理骨教授啊、黐你根教授啊，唔系我哋嗰阵时译嘅时候特登玩嘢嘅，系佢本身的确佢本身个剧作者写嗰啲名嘅时候已经系有呢个意思喺度嘅。头先我讲表现主义系咩？表现主义就系佢唔系直接搬演翻嗰个客观嘅真实，系经过个藝術家嘅主觀嘅角度去扭曲嘅一個真實，咁喺呢個藝術家嘅角度，好明顯睇到佢係企喺後生仔嗰一邊嘅，佢係企喺青年人嗰一邊嘅，咁所以喺佢嘅角度覺得嗰啲老師咧個個都係騎呢，個個都係古怪怪咁，所以第一個名已經咁樣安佢哋啦。咁然之後你會見嗰個校長咧講嘅嘢咧，如果你睇而家呢個版本咧，可能你就咁睇嘅時候，你話係咪佢翻譯得差咧？咁當然咧，都到嗰陣時仲後生，我覺得。如果要今時今日再翻譯嘅話，都有嘢去改進嘅。咁、但係你會見嗰個校長嘅説話咧，好似哇又長又深，講嚟講去點解都係嗰一個意思嘅？點解一個咁簡單嘅意思，原本應該可能兩句講完㗎啦？其實好簡單嘅意思就係話我哋而家出現咗自殺風氣，我哋要解決。其實好簡單，兩句解決咗啦。佢第一段台詞係咁，但係佢可以發到去變成兩版嘅。咁入邊啲字眼係又長又深嘅。你话系咪翻译嘅问题呢？其实又唔系嘅，系刻意嗰阵时候，我哋翻译特登去营造呢个效果，因为佢本身嗰、那个我哋睇住英文翻译啦，当然都参考咗几个英文同埋有啲嘅内地出过嘅一个中文版本去参考。咁佢系刻意、那个句式系刻意做呢种效果，因为佢就系讲佢系经过个艺术家，即系呢个剧作者佢嘅主观嘅扭曲之下，就是、因为佢觉得嗰啲老师啊就系咁样讲嘢嘅咯，即系简单两句说话，佢可以又长又沉变成一篇八股文咁样。咁所以你会见佢想营造呢个效果，所以点解个台词系咁样又长又沉呢？然之后跟住嗰班老师讨论嘅原本应该系讲紧一啲你为个学生嘅话 ，Mackie 啊，应该系讨论啊佢嘅未来咁点算咧？呢个学生咁样应该系咁噶嘛？但系跟住咧，嗰班老师开会系讲咩咧？就系讲紧喂，我哋呢度嗰间房好局促啊，啲空气，你应该系咪打开边个窗啊？然之后倾打开边个窗咧，都分开咗两个阵营要投票，大家打开边个窗？咁你睇到个剧作家好明显系会觉得呢班老师完全唔系。 係為咗學生，佢哋根本就係為咗自己，為咗啲好瑣碎嘅嘢，但係佢哋係討論緊學生嘅人生喎，其實係，所以就係呢一場嘢好明顯睇到呢個劇本點解會歸類去表現主義咧，就係佢唔係淨係客觀地呈現嗰個真實啦，而係佢係表現咗個劇作家眼中嘅嗰個扭曲嘅世界。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我哋睇呢個戲咧，係咪應該都係跟翻阿 Melky 啊佢嗰條線去追咧？因為我哋見到有好多角色嘅，但係我諗最重要嗰個都係 Melky 啊，因為最後佢冇死到啊嘛。咁亦都佢喺成個嘅經歷入面咧，佢得到一啲領悟，跟咗一個陌生人去走，好似就係走咗一個陌生未知嘅未來咁樣。咁即係佢有一個咁樣嘅覺悟。可唔可以話喺成個故事入面，佢係一個主角，而係我哋係跟住佢嘅經歷，然後去品味呢一個故事。係， 同埋好想知咧，佢最後咧一齊走嗰個 Mask Man 咧係咩人嚟？其實 是的，絕對 Mackie 是一個主軸來的，即是講整個戲其實主要是三個角色 Maurice、Vandala 和 Mackie， 但是你會見到 Mackie 是其餘那兩個角色 Maurice 和 Vandala 中間那個人來的，即是 Mackie 和 Vandala 有關係那個一條主線，另外就是 Mackie 和 Maurice 作為一個朋友關係也是另外一條主線，這兩條主線呢你會見 Mackie 都是有份的，所以很明顯、即是他是整個戲的主軸來的，所以為什麼到最尾是由他去完結那場戲呢，亦都是為什麼到最尾出現了一個男人，一個大面具的男人，這個男人去救贖他，救他呢、你說這個男人是什麼嘢咧？呢個男人其實睇你點樣去解讀啦。你可以話佢可能係神嘅聲音，可能係阿 Mackie 內心嘅一個出現嘅一個 良知啊， 良知你可以話又或者佢內心出現嘅一個希望。咁劇作者係冇刻意去寫，但係好明顯佢唔係一個具體嘅一個真實嘅人物嚟嘅，佢係一個意念嘅人物，以人化咗嘅一個呈現啦。咁、所以你可以講係一個良知，可以係佢阿 Mackie 內心存在一個一線嘅曙光啦，咁、因為到最尾就係、如果冇呢個人出現嘅話咧，阿 Mackie 應該跟咗 Maurice 走啦嘛，因為 Maurice 就係講到個哇死咗世界好自由，講到好似好好咁樣去吸引阿 Mackie 落去地獄去，即係落去去走上個絕路啦，同佢一齊啦。咁如果冇呢一線嘅曙光出現嘅話 ，Mackie 都應該係跟咗 Maurice 走啦，咁但係好彩有呢一線嘅曙光出現，就令到阿 Mackie 走翻上一個即係都珍惜翻個生命去繼續行佢嘅路。雖然唔知嘅個劇作者都冇交代啦，跟住係點咁，但係咁你都從呢個你都睇到個劇作者係雖然佢係有應該咁講，個劇作者係對嗰啲青少年咧，佢係寄予同情，亦都覺得佢哋好慘嘅。咁但係佢都想青少年去面對呢啲咁多嘅逆境、咁多嘅黑暗嘅時候，都希望去揾到佢一線嘅曙光，去行翻出呢個深淵啦。可以嚇，咁所以咧呢、這個戲首演嘅時候咧，那個劇作者做翻嗰個戴面具嘅人。咁係啊，所以你會見嗰個係一個好似個戴面具嘅人，就彷彿好似一個劇作者嘅聲音咯，想去同啲青少年講翻嘅一個，都雖然個世界黑暗嘅，咁但係都仲有一線嘅曙光，你可以選擇走翻出嚟嘅。 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咗《青春的觉醒》嘅呢一个剧本啦，《Spring Awakening》。咁大家都可以尝试下咧，去上网或者尝试下去图书馆啊，试下揾呢一个戏嚟睇下。咁亦都可以了解下吓，即系喺100年前个社会啦，又或者系去到今时今日，其实喺呢个百几年前嘅剧本点样可以套用翻喺今日我哋嘅社会入面，其实都仲有一个回响喺度。咁而今日我哋嘅节目嘅时间都差唔多啦，下一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